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一章，黑魔头崛起第二集。 我刚才说了， 伏地魔又看着自己的追随者们紧张的面孔，继续说道， 我现在明白多了，比如我需要从你们某个人手里借一根魔杖，再去干掉波特。 周围的人满脸惊愕，就好像他刚才宣布要借他们一条胳膊似的。 没有人自愿， 伏地魔说。 让我想想，卢修斯，我看你没有理由再拿着魔杖了。 卢修斯·马尔福抬起头，在火光的映照下，他的皮肤显得蜡黄蜡黄的，一双眼睛深陷下去，神色忧郁，说话声音沙哑。 主人， 你的魔杖，卢修斯，我要你的魔杖。 我， 马尔福侧眼望了望妻子，他呆呆地目视着前方，脸色和他一样苍白，长长的金黄色头发披散在背后。可是在桌子底下，他用细长的手指轻轻握了握马尔福的手腕。马尔福感觉到了他的触摸，便把手伸进长袍，抽出一根魔杖递给了伏地魔。伏地魔把魔杖举到他的红眼睛前面，仔细端详。 是什么做的？ 榆木，主人。 马尔福小声说。 掌心呢？ 火龙，火龙的心脏神经。 很好， 伏地魔说。他抽出自己的魔杖，比较着长短。卢修斯·马尔福不由自主地动弹了一下，刹那间，他似乎指望伏地魔用自己的魔杖换他的那根。伏地魔注意到了他的表现，恶毒地睁大了眼睛。 把我的魔杖给你，卢修斯，我的魔杖。 有几个人发出了窃笑。 我给了你自由，卢修斯，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吗？但我注意到，你和你的家人最近好像不太高兴。我待在你家里，有什么让你们不愉快的吗？卢修斯， 没有，没有，主人。 全是撒谎，卢修斯。 他冷酷的嘴已经不动了，但滴滴的嘶嘶声似乎还在响着。这声音越来越大，一两个巫师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只听见桌子底下的地板上有个沉重的东西在爬。巨蛇探出身，慢慢爬上伏地魔的椅子。他越攀越高，似乎永无止境，然后把身子搭在伏地魔的肩膀上。他的身体和人的大腿一样粗，眼睛一眨不眨，瞳孔垂直。伏地魔用细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抚摸着巨蛇，眼睛仍然望着卢修斯·马尔福。 为什么马尔福一家对他们的境况表现得这么不高兴呢？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不是一直口口声声地宣称希望我复出，希望我东山再起吗？ 那是当然，主人。 卢修斯·马尔福说，他用颤抖的手擦去嘴唇上边的汗。 我们确实是这样，现在也是。 在马尔福的左边，他的妻子纳西莎古怪而僵硬地点点头，眼睛躲避着伏地魔和那条蛇。 他的右边是儿子德拉科，刚才一直盯着长桌上方那具毫无生气的人体，此刻迅速扫了一眼伏地魔，又赶紧移开目光，不敢跟他对视。 主人， 说话的是坐在桌子中间的一个黑皮肤女人，她激动的声音发紧。 您待在我们家里是我们的荣幸，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。 贝拉特里克斯坐在她妹妹旁边，她黑头发，肿眼泡，模样不像她妹妹，举止神情也完全不同。纳西莎僵硬地坐在那里，面无表情。贝拉特里克斯则朝伏地魔探过身子，似乎语言不足以表达他渴望与他接近的意愿。 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啦！ 伏地魔学着他的话，把脑袋微微偏向一边，打量着贝拉特里克斯。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可是意义非凡呐，贝拉特里克斯。 贝拉特里克斯顿时脸涨得通红，眼睛里盈满喜悦的泪水。 主人知道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 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。跟我听说的你们家这星期发生的那件喜事相比呢？ 贝拉特里克斯呆呆地望着他，嘴唇微微张着，似乎被弄糊涂了。 不明白您的意思，主人。 我说的是你的外甥女贝拉特里克斯，也是你们的外甥女罗修斯和纳西莎。她刚刚嫁给了狼人莱姆斯卢平，你们肯定骄傲得很吧？ 桌子周围爆发出一片讥笑声。许多人探身向前，互相交换着愉快的目光，有几个还用拳头垒起了桌子。巨蛇不喜欢这样的骚动，气呼呼地张大嘴巴，发出嘶嘶的声音。可是食死徒们没有听见，贝拉特里克斯和马尔福一家受到羞辱，这令他们太开心了。贝拉特里克斯刚才还幸福得满脸通红，可此刻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，难看极了。 主人，她不是我们的外甥女。 她在闹哄哄的欢笑声中大声喊道， 自从我们的姐妹嫁给那个泥巴种之后，我们纳西莎和我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她。那个孩子还有她嫁的那个畜生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 你说呢？ 伏地魔问，他的声音虽然很轻，却清晰地盖过了尖叫声和嘲笑声。 你会去照料那些小狼崽子吗？ 场面更热闹了，德拉克马尔福惊恐地望着父亲，他的父亲低头盯着自己的膝盖，接着他碰到了母亲的目光。他的母亲几乎不易察觉地摇摇头，然后又面无表情地盯着对面的墙壁。 好了， 伏地魔抚摸着生气的巨蛇说道， 好了。 笑声立刻平息了。 长期以来，我们的许多最古老的家族变得有点病态了。 他说，贝拉特里克斯屏住呼吸，恳切地盯着他。 你们必须修剪枝叶，让他保持健康，不是吗？砍掉那些威胁到整体健康的部分。 是的，主人。 贝拉特里克斯小声说，眼睛里又盈满了感激的泪水。 只要有机会。 会有机会的。 伏地魔说， 在你们家族里，在整个世界上，我们都要弯曲那些侵害我们的烂疮，直到只剩下血统纯正的巫师。 伏地魔举起卢修斯马尔福的魔杖， 对准悬在桌子上方微微旋转的人体，轻轻一挥，那人呻吟着醒了过来，开始拼命挣脱那些看不见的绳索。 你认得出我们的客人吗，谢弗勒斯？ 伏地魔问。斯内普抬起眼睛，望着那张颠倒的脸。此刻，所有的食死徒都抬头看着这个被俘的人，好像他们得到批准，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好奇心了。那女人旋转着面对炉火时，用沙哑而恐惧的声音说： 西弗勒斯，救救我！ 哦，认出来了。 斯内普说。俘虏又缓缓地转过去了。 你呢，德拉克？ 伏地魔用那只没拿魔杖的手抚摸着巨蛇的鼻子问道。德拉克猛地摇了一下脑袋。现在女人醒了，他倒似乎不敢再看她了。 不过你大概没有上过他的课， 伏地魔说。 有些人可能不认识他。我来告诉你们吧，今晚光临我们这里的是凯瑞迪布巴吉，他此前一直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教书。 桌子周围发出轻轻的恍然大悟的声音，一个宽肩膀驼背牙齿尖尖的女人咯咯地笑了起来。 对，布巴吉教授教巫师们的孩子学习关于麻瓜的各种知识，说麻瓜和我们并没有多少差别。 一个食死徒朝地下吐了口唾沫。凯瑞迪布巴吉又转过来面对着斯内普。 谢弗勒斯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 安静。 伏地魔说着又轻轻一抖马尔福的魔杖。凯瑞迪像被堵住了嘴，立刻不作声了。 布巴吉教授不满足于腐蚀毒化巫师孩子的头脑，上个星期还在预言家日报上写了篇文章，慷慨激昂地为泥巴种辩护。他说巫师必须容忍那些人盗窃他们的知识和魔法。布巴吉教授说，纯血统巫师人数的减少是一种极为可喜的现象。他希望我们都跟麻瓜。毫无疑问，还有狼人。同魂。 这次没有人笑，毫无疑问。伏地魔的声音里透着愤怒和轻蔑。凯瑞迪布巴吉第三次转过来面对着斯内普，泪水从他的眼睛涌出，流进了头发里。斯内普一脸冷漠地望着他，慢慢的，他又转了过去。 哈巴达索命！ 一道绿光照亮了房间的每个角落。轰隆一声，凯瑞迪落到桌面上，震得桌子颤抖着发出嘎吱声。几个食死徒惊得缩进椅子里，德拉科从座位滑到了地板上。 用餐吧，拿起你。 伏地魔轻声说。巨蛇晃晃悠悠地离开了他的肩头，慢慢爬向光滑的木头桌面。